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让我看看你的脉象。哦，你的眼睛还是不能看见？ 许是昏迷前耗尽真气，现在觉得眼睛周围还隐隐发疼，约莫又要多花些时日了。 不急，从这里去北周还有很长的路程，我们一路上也会坐马车，你可以慢慢休养。 去北周？ 怎么，你不想去？ 他这句话纯属多次疑问，两人门派过往性情乃至行事为人没有一处相似，以燕无师这样极度自负自傲的秉性，根本没法想象沈乔都沦落到这个境地，缘何还能那么平静。他更不会理解沈乔被带着招摇过市，总会有人认得他是昔日玄都山掌教，届时必然招来许多闲话，总会有人一遍又一遍提醒沈乔不想被提醒的遭遇。堂堂天下道门第一的掌教真人，没了武功地位，被师弟背叛，他悉心维护的一切却不被认同，大家都觉得他的做法是错的，等于从小到大的观念被颠覆。更悲惨的是，沈乔眼睛现在还看不见，黑夜与白天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区别。在不熟悉的环境里，多走几步路都会被绊倒，更不必说早上起来洗漱穿衣之类的小事了。相比应敌时只能听音辨位，这些琐碎细节才更能让人体会那种深深的挫败感。这种失败者的心理，燕无师很难理解，也没兴趣去理解。让他感兴趣的是沈乔这个人。即便是江湖人，一身武功尽丧，从轻易可取人性命变为处处受制于人的弱者，这种时候不说歇斯底里，起码也是满心惶惶焦躁郁闷的。这个看着软和的人，内里到底有怎样一根硬骨才能保持平静？ 这一路上我怕是又要连累燕宗主的行程了，实在过意不去。 那你也可以选择回玄都山啊，在玄都镇落脚，再寻机见其他师兄弟或长老，说不定他们的想法跟玉矮不一样，也会支持你重新拿回掌教之位。 我现在武功不济，又败于坤爷之手，纵使回去也无颜再执掌玄都山。而且玉矮既然当上代掌教，必然已经掌握本门喉舌，我身在其中反倒会为其挟制，倒不如离得远些，也许还能看明白一些事情。从前燕宗主不是曾说过我不通俗物，不识人心，方至今日下场吗？燕宗主在北周身居要职，若能跟着燕宗主，定能学到不少东西，也免得我在行差踏错，重蹈旧日覆辙，这倒是我之幸事了。 玉矮跟突厥人合作的事，你不管了？ 此事各中大有蹊跷，燕宗主想必也看出来了。葫芦姑败走之后，二十年来毫无音讯。坤爷奉葫芦姑之命重入江湖，必然不仅仅是为了与我约战那么简单。他与玉矮合作，必然也有更深的图谋。我听说燕宗主曾与坤爷打过交道，您觉得此人是否为勇莽之辈？ 他的资质其实不低，假以时日，未尝不是另一个葫芦姑。他与我交手时，虽然全力以赴也未必能胜我，但很明显是留了一手的。我不知道他为何不尽全力，撩拨了他几回，回回皆是如此。他不胜其扰，方才逃回突厥。 言下之意，若真是鲁莽无谋之辈，就算明知打不过燕无师，也不可能忍耐这么久，每次都不尽全力。沈乔微微蹙眉思考，许多事情联系起来隐隐有些眉目，但这眉目现在看起来又不甚清晰，俨然一个巨大线团，一片混沌。他至今捕捉不到那个线头，所以仍旧有诸多不解。 看来确如燕宗主所说， 我对天下局势知之甚少，坐井观天，固步自封。遇矮之事，我也有责任，以至于现在根本猜不透他们的用意。 哪来那么多有感而发？一粒降十会，只要你实力足够，通通宰了又算什么事？这些人敢背叛你，就要做好被清算的心理准备。难不成你弄清他的用意，还要去谅解他不成？ 照你这样说，玉矮能控制玄都山，我那些师兄弟还有玄都子府的长老们也许都是默许的。我那位老好人大师兄同样觉得玉师弟来当这个掌教比我来当要好上百倍。难不成我都要宰了？这些人都是玄都山的中流砥柱，没了他们，哪里还能称得上是门派呢？ 就算你将来武功恢复，回去光复掌教之位，你与你那些师兄弟们的交情也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他们背叛过你的事情会如鲠在喉，令你难以释怀。对他们而言，即便你当真不计前嫌，他们就会相信你吗？ 每个人心中皆有恶念，区别只在于做或不做，何必苛责？ 哦，这么说你心中也有恶念？你的恶念是什么？说与我听听。 沈乔想后退，却被一条手臂拦腰截住，不得已他只得微微弓起腰。不知何时他被逼至墙角，上半身的后背则贴着墙边，后面约摸是挂着一幅画，卷轴处正好各在他肩膀下方，各得生疼。 阿乔，你的恶念是什么？说来听听。 我，你对我用媚术？ 哼，这叫魔音摄心，幻月宗也是日月三宗之一，合欢宗会的，我自然也会。白蓉那个小丫头片子练得还不到家，你多听上几回，以后就不会轻易中她的招了。 这么说我还得谢谢燕宗主了。 嗯，谢吧。 二位郎君，我来送药了。 进来吧。 郎君，这是照您写的方子抓来熬好的药，厨下还做了莲子浆和一些甜点，您二位先垫垫肚子，等到了饭点啊，还有另外的饭菜送来。 嗯，你的伤需要调养，喝药配合效果会更好。来，我喂你。 温柔似水的话从那一张一看就极端骄傲自负的脸说出来，怎么看怎么违和。伙计不知道刚刚两人还在屋子里小小交锋了一场，光听这温柔的快拧出水来的语气，他就已经呆住了。 那位郎君看上去有些病弱，可再怎么也是个男子吧，难不成这两人是断袖？ 伙计不由打了个寒噤。沈乔真是怕了燕无事了，不知道他玩的又是哪一出，明明方才还想用魔门媚术诱逼出他心中恶念，下一刻就在外人面前态度骤变，翻脸之快令人叹为观止。燕无师无视两人反应，执着盯着沈乔，语气又温柔了几分。 哎，别怕，药我给你吹凉了，不烫。 燕尊， 嘴巴随即被塞入汤匙，霎时满嘴苦涩，药汁破得他再也没空张口，不得不先将药汁咽下去。燕无师一勺接一勺，转眼就喂了半碗药，目光专注细腻，面色柔和带笑，仿佛盯着无比珍爱之物。沈乔看不见燕无师的表情，伙计却看得见，他只觉得自己浑身汗毛根根都竖了起来，心道如果自己再待下去，这位断袖郎君连自己都看上，到时候跟东家提出要将自己带走，那可怎生是好。于是赶紧放下食物陪笑一声。 啊，两位请慢用，小人这就先退下了，您有什么吩咐在摇铃便是。 嗯， 燕无师呜了一声，头也没回，伙计松了口气，抹一把额上冷汗，脚底抹油，赶紧溜了。人一走，燕无师就将碗塞到沈乔手里。 自己喝吧。 这是养气补血的药。燕宗主，方才那个伙计身份是否有异？ 没有啊。 那为何？ 怎么，你被喂上瘾了？还要本座将剩下半碗也给你喂完？ 哦， 其实这么一看，你长得也不赖啊。圣门三宗里的弟子多练媚术，容貌都不差。你若不是成日病殃殃的，倒比他们还更胜一筹。 若是伤重被人这样摆布也就罢了，毕竟无力反抗。此时清醒无碍，沈乔忍不住往后仰头，顺便拂去燕无师的手，后者顺势松手，并没有勉强他。 你有没有听过皮杯儿？ 那是什么？ 妓馆里面给客人嘴对嘴喂酒，就叫皮杯儿。若你也想让本座这样给你喂药，倒也是可以的。 沈乔正人君子，由来持身圣阵，清心寡欲，何曾听过这样激进调戏的话？当今抿紧了唇不说话，苍白面皮却难以避免染上一层薄红。那倒不是羞涩，而是微恼。燕无师戏弄够了，看着沈乔的神色变化，哈哈大笑，似乎觉得很有趣。沈乔脸色铁青。在那之后，燕无师也不知抽的什么风，好像戏弄沈乔上了眼，总喜欢通过在外人面前做戏来看他各种变色。沈乔脾性好，心智也坚定，几回下来，面对各种淫词荡语、刻薄评价，已经可以做到面不改色了。燕无师非但不觉得无趣，反而变本加厉，似乎非要将他的底线试出来不可。好在虽说要求同行，但燕无师并没有禁锢沈乔的自由。当然，沈乔现在去哪儿都不方便，大多时候都是老老实实待在房间里，坐在窗边，听风声雨声，树叶婆娑，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不过也偶有例外，这间客栈大，往来人员众多，出入不乏商贾官员，在颍州城也是数一数二的规模，是收集信息的不二之选。燕无师选择住在这里，当然不单单是因为这里有全城最漂亮的客栈院落。此时的驿馆客栈早已有厅堂与包间之分，包间还有大包间和小包间，小包间是几个人包下来谈私密事的，大包间则是客栈为了招来生意，吸引客人上门，将几个稍大的包间按照市农工商这样大致来分类。若是商贾，便可主动要求坐到商贾多的包间去，大家就算先前不认识，吃一顿饭下来，说不定也相识了，还能趁机拓展人脉，谈点买卖，可谓两全其美。世人江湖人也是如此，当然也有商贾充作世人，非要去世人聚集的包间凑热闹的，下场多是惹人耻笑，一般人也不会上赶着去丢这个脸。燕无师本是江湖人那一波，但他也有另一重身份，颍州已在北州境内，若他亮出太子少师的官职，怕是颍州官员都要上前趋奉，但他偏偏两边都不去，选了个商贾的包间，带着沈乔进去。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